千几万里，再大的风再大的雨，为你我可以，你是爱情的原因。 但求有散心。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每小时均有大约3种生物灭亡，步入濒危的物种更是数不胜数。我们生活在地球这个巨大的生态环境里，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蝴蝶效应。生物多样性不是一个简单概念，而是事关人类生活和发展质量。今天是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日。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两颗心颤动，相信我真心，千年等待由我承诺，无论经过多少的寒冬，我绝不放手。盛开的花。 是心中唯一不变美丽的神话。 Thank you.

慢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离开了家，他不知要去找什么，也不知身在何方。他说不要管我，他说我自由主张，渐渐的他忘了他来自什么地方。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象，我们总是喜欢说家不是我的家，就在把回家的地图丢掉的时候，口袋里唯一的指南针也被偷走。回家的路还很长，回家的路还很长，都知道家的方向，回到你该去的地方。回家，回家。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1984年，以一首《梦驼铃》，费玉清是获得了台湾金钟奖的最佳男歌手奖。而在此的前三年呢，他是入围了三次。可是该奖呢，在那三年都是由刘文正蝉联的。而这一次呢，可以说是打破了垄断啊，这当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了。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听完了梦驼铃，我们来一首小清新的歌，这是棉花糖他们首张专辑里的歌曲《我们都一样》。 Thank you. 棉花糖是我偶然接触到的一个乐队，偶然间听到他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其实他们的声音没有太突出的个性，可是却能够吸引你听下去，就像小时候吃的棉花糖一样，有点甜，但是却不会很腻，所以听多少遍都不会感觉到腻。而这一首《我们都一样》，歌词当中是充满了自信还有力量，让人很喜欢。继续来听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could I'm my baby, yeah. I could I'm her baby, I could I'm my baby, yeah. Plug in the mic, open the curtain, turn on the lights. I'm through rehearsing, the feeling ignites. I'm in control, the crowd's in the palm of my hands. All my fans stand. What is the truth? What's an illusion? You're searching for proof, but are you certain? Whatever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If words paint a picture, then I bet you I can get you yet. I'll make you believe in me. I can be what you want me to be. You wanna confess all your sins? You know you got 'em. The room's in a spin. The fever's pitch. I swear there's no doubt I'm legit. I'm no counterfeit. I'll make you believe. 城市的夜空中，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